我执太重，不是好事。活得太清醒，亦不是好事，反倒是傻子。你看，世间熙熙攘攘，与他毫无关系，这样的人才是解脱。哦，乃一大师的意见，我们难道都应该去做傻子吗？风沙者即非风沙而名风沙，聪慧者即非聪慧而名聪慧。是故不以三十二相见如来，何以见如来？所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陀罗大师淡淡地说着，独孤信想了又想，还是捉摸不透陀罗大师此话的含义。贫僧一番胡说八道，将军不必在意，且下楼去吧。两个人匆匆下楼，一个满脸兴奋，一个愁眉苦脸，让楼下等候多时的众人觉得分外奇怪。李苗走上前来说，大人怎么样啊？回官舍再说吧。杨宪之说着摇了摇头。官舍大殿，杨宪之对道品道红双手合十说，方才我问了多罗大师，大师也言昨晚的确跟你们在一起，不过事关重大，需验证一番，还请两位见谅。道红点了点头，啊，无妨，岂不知大人要如何验证呢？杨玄之说，彭越脱下二位师兄上身的僧服，我要验背。验背？彭越听了这两个字摸不着头脑，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要验背的。好，小的粗人一个，怕脏了佛装，还请二位自便吧。道红倒是爽快，站起身来，三下五除二脱了上衣，将背部转向了杨玄之。他脱下衣服的瞬间，大殿里响起了一阵嬉戏的声音。独孤信等人的眼睛也骤然睁大了。道红的上身遍布着疤痕，纵横交错，密密麻麻，有的极深，隐隐约约见到了骨头。这样的伤疤，这帮军师最清楚了，几乎全是刀剑之伤。这个和尚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啊？就是历尽生死刀口搏命的他们，也不会拥有这样的伤口啊。杨玄之的目光却盯上了道红的背，那宽厚的背上从脖颈延伸向下，八个圆点伤痕在均匀地排列着，有的焦黑一片，有的红肿，有的还在微微地渗着血。杨玄之对彭越嘀咕了几句，彭越走到了道红的后面，凑上去仔细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过来冲杨玄之点头说，大人，的确是烫伤，而且从伤痕处皮肉的受损和自愈的程度来看，的确有四个时辰的时间了。杨玄之转脸向道品示意该他了。道品却不似道红这般的干脆利索，他缓缓地站起来，俊白的一张脸涨红了，他迟迟地不愿意脱下那身精致的僧衣。杨玄之明白道品这个和尚是风雅无比的，也自然很讲究，但面对这一屋子的粗鲁的军士，他不带好意思将自己的躯体裸露于众目睽睽之下。 向玄之笑了笑说，李校尉，帮助刀品师傅一下吧。李苗来到了跟前，出手如电，扯掉了刀品的腰带。刀品惊呼了一声，吓了一跳。大郎，一个小小的物件从刀品的身上掉了下来，落在了李苗的脚下。我粗手粗脚，师父不要见怪。李苗一弯腰捡起了那个物件，正要递还给刀品，目光落于其上，突然身形骤停，瞠目结舌，继而一把扯住了刀品，高举起手中的那物，几乎是吼叫着，啊，这个东西你哪儿来的？那是一个小而扁的金环，大魏国为鲜卑拓跋氏所建，原本就是游牧民族，所以在配饰上和中原地区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。这种金环直径约莫一寸，是纯金打造的，光灿炫目。金环的表面用极细的阴线刻着一组图案，一头剑狼捕获了一只肥硕的雄鹿，雄鹿在拼命的挣扎，悲痛欲绝，但是难逃那剑狼的血盆大口。这金环不管是图案还是形制，都是典型的鲜卑风格，制作的格外精良。那精致的图案绝非是一般的匠人能够刻凿出来的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李苗的反应也有些过于激动了。这个平日里沉稳如山的校尉似乎对这枚金环是深感震惊的。道品伸出手来要拿回自己的东西，被李苗挡了回来。道品说，李校尉，你认识这个金环？李苗吼道，这金环你哪儿来的？道品微微地皱了皱眉，这个很重要吗？快说。道品无奈地说，贫僧也不知道此环的来历，只不过似乎从小就在贫僧的身上，佩戴已有多年了。你自己的吗？贫僧由师父抚养长大，这金环的来历只有他知道，不过师父他老人家已经圆寂了。李苗双目炯炯，仔细地在道品的脸上打量着。他又看了看手中的那枚金环，他身体在微微地颤抖，他脸色涨红，摇着头说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那声音之中带着震惊，但似乎还带着无限的喜悦。道品笑着说，好啊，如果李校尉喜欢，这金环就送给你吧，出家人对这些俗物并无恋念之处啊。不可啊！李苗大叫一声，但是又觉得自己的声音过大了，他脸色一红，努力地恢复着常态，双手将金环递还给了道品，郑重地说，啊，这个自身上的东西怎么能够随意送人呢？贫僧知晓了。道品接过了金环，放入了袖中，然后脱下了紫衣。雪白的躯体展现于众人的面前，和道红的满身伤疤不同，道品的上身温润无瑕，肌肉健硕，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，而在其背上也赫然留下了八个火香烙烫过的伤口。看到这个伤口，杨玄之跌坐下来。来人，将刀品刀红师父带下去吧。他无力地摆了摆手。有军师上来带走了刀品和刀红。李苗说，有人证有物证，此个人昨夜的确是和多罗大师在一起的。独孤信说，那就说明他们不可能是杀法诀的凶手。另有其人。杨玄之看着墙上的那幅古画， 而真正的凶手就像华丽隐没在草丛中的水牛一样，看不清尊容啊。 独孤信端起了茶盏，喝了一口茶说， 是的，总会弄清的。 水牛固然看不清身影，但也露出了一双牛角，不过相比之下，我更对今日的李校尉感兴趣。 嗯？什么？我？ 李苗诧异地指着自己。独孤信插起了手看着李苗。 金环，刀品的那枚金环。 杨炫之也笑了。 是啊，看来李校尉对那个金环是情有独钟啊。 李苗苦笑连连，惭愧惭愧。 独孤信摆了摆手说，李校尉不是那种见金银眼开的人，为人也稳重，一枚小小的金环却让你当场失态，难道你晓得它的来历吗？ 李苗低着头看着蒲团上的花纹，良久的沉声说，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啊，很多年在下从未告诉过别人。 杨玄之笑着说， 那好啊，此处只有我等几人，你尽管放心，定不会传于外人之耳。不过李校尉如果不愿意说的话也没有关系。 两位大人，这永宁寺实在是在下的伤心之地啊。 李苗抬起了头，双眼中已经闪露出了泪光。 杨炫之和独孤信直起了身子听他诉说。 我不是洛阳人，家在北秀荣，父亲乃是契湖部的小酋长。 哦，契湖部，嗯，那岂不是？ 是的，我们的首领是尔朱荣。 哦， 李苗继续说，父亲和尔朱荣的关系极好，在下十岁就在尔朱荣殿前效力了，封为亲卫。15年前尔朱荣指挥攻入了洛阳，我也在阵中。 哦， 是啊，那是一场劫难呢。同样在尔朱荣军中效过命的独孤信感叹着说。 这个时候李苗叹口气接着说， 大军势如破竹攻入了洛阳，尔朱荣狼子野心，将朝廷的文武大臣2000人全部斩杀，又将太后和幼帝装入竹笼沉在了黄河里。本来想自己称帝，被劝阻之后才立了孝庄帝。当时尔朱荣大权独揽，操纵着整个朝政，孝庄皇帝不过是个傀儡，而且随时是性命不保，所以拼命地寻找机会除掉尔朱荣，以恢复皇家的权威。 说到这儿，李苗眨了一下眼睛接着说， 而孝庄皇帝的举动尔朱荣是一清二楚，为了牢牢地控制皇帝，尔朱荣派我带人监视，并且跟我说，若有异动随时可以斩杀之。 在下原先对尔朱荣是忠心耿耿的，但自进洛阳之后，尔朱荣的所作所为令天下人愤恨，在下也是失望之极的。此人狼子野心，粗暴嗜杀，若他成了天下之主，恐怕世人苦也。 而 尔朱荣让在下监视的孝庄皇帝此是另外一个模样了。 说到这儿，李苗的眉头舒展了，甚至带出了一丝笑意。 他姿貌俊美，勇力矫健，关爱下人，和蔼可亲，实在是一位明君呢。 在下不过是个粗人，但圣上对我礼遇有加，以有待之，从无鄙视，所以两相比较之下，我自然在内心就倾斜到了圣上这一边。 当时尔朱荣将圣上囚禁在深宫之中，不准其离开一步，一日 我去给圣上送餐食之时，见圣上面有泪痕，不免问之。圣上知我是尔朱荣的人，但仍推心置腹于我呀。他是个圣明之君，明白自己已经是岌岌可危了，能征善战之君几乎全部听命于尔朱荣，只要他一动手指，自己便无还手之力啊。朝中要害的职务皆由尔朱荣的党羽把持着，连自己身边的禁卫也全是尔朱一党。至于疆域，尔朱一族控住天下了大半，他自己唯一能争取的只有京师附近，可谓穷途末路。祖宗江山论于尔朱荣之手是迟早的事啊。当时圣上不过九五之尊，跪拜于我，恳求我帮助他铲除奸贼，恢复祖宗的社稷。李苗说到这儿潸然泪下了。想大卫，那昔日是何等的荣光啊。自神武、太武、孝文以来，皇家何曾有过如此之耻？自那日起，在下便肝脑涂地地站到了圣上一边。看着义愤填膺的李苗，独孤信和杨玄之肃然起敬。李苗接着说，接下来在下就一面搪塞尔朱荣，一面暗地里为圣上所动，替他联系内外，禀告消息，终于在如此的危局之中等来了机会。听到这儿，李苗缓缓地站了起来，来到了大殿的门口，仰头看天。是啊，那一日真是痛快呀。独孤信和杨玄之自然知道他说的痛快是什么，独孤信也曾亲眼见过那个场面。那一日，孝庄皇帝召尔朱荣进宫，斩奸贼于殿堂之上，并将其余党一同砍杀，大赦天下，百官欣喜，百姓欢呼，可谓天下震动啊。李苗懊恼地说，可惜呀，当时尔朱兆不在其中。尔朱兆是尔朱荣的弟弟。李苗接着说，尔朱荣死后，尔朱兆公开叛乱，率军攻洛阳。圣上虽然圣明，但势单力薄，洛阳空虚，叛军一鼓而下，圣上和后宫的女眷太子皆落于贼手。尔朱兆狡猾异常，唯恐皇宫之中还有为圣上暗中奔走之人，便将圣上、太子等囚禁在这永宁寺。说着，李苗指了指西北方向。圣上被囚禁在行宫之中，而太子和后宫就囚禁在这官舍。我那个时候身份还没有被识破，尔朱兆与我自小有交情，所以对我毫不怀疑，领我为统领。我虽有心就上，但尔朱兆安排的滴水不漏，我也无可奈何。那段日子也是这样的冷啊，这样的大雪纷飞呀。说到这儿，李苗仰起头看着雪，泪水自脸上滚落了。尔朱兆对圣上恨之入骨，圣上在此过的真乃非人的日子啊！寒冬腊月，圣上央求一块头巾取暖都被断然拒绝，他只能搂着一根冰冷的铁链，哆哆嗦嗦地度过这漫漫长夜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

收听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。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谜案重重，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若隐若现，闻名天下的大将军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阳。 李淼昂头看雪，泪水自脸上滚落，他接着说，尔朱朝对圣上恨之入骨，圣上再次过得真乃非人的日子，寒冬腊月里圣上央求一块头巾取暖都被断然拒绝，只能搂着一根冰冷的铁链哆哆嗦嗦地度过那些漫漫长夜。几日之后，尔朱昭命令将圣上押送到他的老巢静养，我一心想和圣上同去，暗中照顾他，但圣上深知自己此去凶多吉少，更无翻身的可能，他告诉我，他死就死了，可有一个人不能死，因为那个人寄托了他的全部的希望。说到这儿，李淼捶胸顿足，嚎啕大哭，圣上长跪拜我，他令我留在这永宁寺中照顾太子，让我无论如何要保住他的血脉，只要太子在，大卫就有翻身的可能，即便是他死了也能瞑目于九泉了。是啊，他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，这些年来只要想到那时的他，我便生不如死，他可是圣上啊。说到这儿，李淼悲痛无比地擦了擦眼泪。第二天清晨，圣上被押走了，临走的时候他偷偷地塞给了我一件东西，他告诉我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的贵重之物了，只有这件东西他从未离身。他说，李清啊，你我君臣一场，多蒙你照顾，此次一别恐怕就要阴阳两隔，朕不能给你权贵，只有这个东西给你，算是个念想吧。圣上当时就是如此对我说的，我不肯收。圣上望着官舍长叹说，你既不要，就给太子吧，他还年幼，朕不能照顾他了。李淼吸了口气，接着说，我们君臣二人就那样匆匆别过了。圣上走后，我来到了官舍，就是在这间屋子里，把那件东西拴了一根红绳，亲自挂在了太子的脖子之上。当时太子只有四岁，那是一枚刻着狼捕鹿图案的金环。 啊，什么？ 杨炫之和独孤信同时站了起来。就是今日 从刀品身上掉下来的那块吗？我仔细看了，不会错。这金环还是圣上亲自画了样图，让我找人打造的。当时刚刚铲除了尔朱荣，圣上高兴啊，说自己是剑狼，而尔朱荣就是那公鹿。公鹿的脚虽长，最终还得死于狼口。听到这儿，杨玄之、独孤信二人的震颤的心情难以言表。杨玄之捂着胸口：李小伟，你的意思是那刀品竟是孝庄皇帝的太子吗？独孤信摆了摆手：不对，当年那位太子被摔死在这永宁寺中了。杨玄之也点头，因为此事天下皆知啊。李淼再一次落泪如雨，他说：圣上被押送的第二天，尔朱兆召集我前去搜捕洛阳城中的叛军，我便离开了永宁寺。晚上归来的时候，像以往那般来官舍拜望太子。一见大殿，就见一群宫女抱头痛哭。问了才知道，在我离开之后，尔朱兆命人将太子从鼓楼之上推了下来，当场摔死。不久之后，噩耗传来，圣上也没有能够逃脱，被尔朱兆勒死在晋阳。当时他只有24岁啊。说到这儿，李苗的泪水好像已经流干了。他十分悲怆地说：是我负了圣上啊，不但没有陪同他一起去死，更是连他的托付也没有完成，没有保护好太子啊。我本想一死了之，后来觉得大仇未报，不如杀了尔朱兆那个奸贼再说，所以我离开了洛阳，辗转投于高丞相的手下，一直到了今天。李淼将自己的故事说完了，这腥风血雨的过程让人是惊心动魄的，同时又是令人肝肠寸断、悲伤同情的。李淼情绪激动地说：自从离开了永宁寺已经13年了，太子长什么样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就是圣上的容颜也已经变得模糊了，但是那枚金环我一直记得，它是我内心深处永远的痛。想不到，想不到今天竟然看到了它，而且就在这永宁寺。杨玄之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说：所以你怀疑刀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太子？是啊。李苗喝了水，平息了一下情绪。一开始我的确是如此怀疑的，其一，这金环我绝对不会认错的，这是信物；其二，当时太子4岁，到如今应该有17岁，这和道品的年龄十分相符；其三，我仔细地看了道品的容貌，和当年圣上眉宇之间有几分相似，尤其是那双眼睛。还有你们看到了，道品虽然是个年轻的和尚，但他身上的那份高贵，那骨子里透出来的卓尔不群，非圣上的血统是不能够解释的。最重要的就是道品的话，他说那金环从记事起就在身上了。杨玄之说，这些的确都很有说服力啊。李苗打断了杨玄之的话说：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不大可能了。为何？李苗苦笑着说：哼，尔朱兆何等的狡猾，何等的谨慎呢， 怎么可能不知道太子的重要性呢？怎么可能会让太子从自己的手里逃了，给自己留下了祸根呢？所以当年圣上被押走之后，他就命人摔死了太子。独孤信想了想说，会不会是摔错了人呢？或者宫女们暗中偷梁换柱，提供了个假的，然后私底下将太子送出去了呢？李苗笑了笑，大将军，你觉得尔朱昭是那么蠢的人吗？独孤信哑口无语了。李卓接着说，若是襁褓中的婴儿刚刚生下，找面目相似的容易，但是太子当时已经四岁了，容貌俊美，想找个代替品是非常难的。何况宫女们当时都在监禁之中，看守太子的人更是昼夜不离，无法办到的。此外，那日摔死太子的人是尔朱昭的心腹，也是他最信任的人，除了他之外还有太子的乳母，是在确定身份之后才抱上鼓楼摔死的。李苗顿了顿接着说，当年太子的确是死了，尽管我希望这个结果是假的，但他事实是……说到这儿，李苗开始喃喃自语了，或许太子真的当年就死了，那金环定然被抢了去，辗转于世人之手，然后到了年幼的道嫔的身上。或许我想多了，想多了。李苗站起来冲杨炫之、保全施礼，大人，在下心乱如麻，向回房歇息歇息。杨炫之没有说什么，任李苗离开了大殿。看着他的背影，令殿上的二人叹息不已，尤其是独孤信，俊脸苍白，冷汗淋漓。独孤信透过大殿的窗户看着那鼓楼的剪影，外面天色昏黄，房间里也有些暗淡不清了。他说，这个世上应该没有什么比孩子死去更让人伤心的事情了吧。此时杨炫之的目光再次落在了古画上，落在画中那披着蓑衣倒骑着牛的牧童的身上。怀胎十月，一朝临产，含辛茹苦，蹒跚长大，天真可爱，中途夭折了，岂不心疼啊？他忽然发现，那吹笛子的牧童，不同样是个孩子吗？杨玄之说：“大将军，你和伽蓝公主也有个孩子吧？”独孤信答应了一声，是。那个故事还请继续，上次被打断了。是啊，她怀了孕。独孤信盘着腿坐了起来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滚烫的热茶升腾起了变幻的热气。他盯着那打着旋的褐色的茶汤，独孤信喃喃地说，那孩子如果活着，应该有八岁了吧？独孤信接着说：“小庄帝被勒死之后，高欢击败尔朱昭，入住洛阳，立了伽蓝的哥哥平阳王元修为新的皇帝。和孝庄帝相比，死后被视为孝武帝的元修。”无勇胜之而谋略不足，差之甚远。独孤信继续着他的故事说，小庄帝深沉稳重， 文武双全，若不是乱世，足可成为圣君的。而孝武帝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临文，好武，嗜杀，性格强硬。当年孝庄帝成为尔朱荣的傀儡的时候，不动声色，暗中运筹，设计引尔朱荣入套，再乱刀斩之，何其聪明。而孝武帝成为高欢的傀儡的时候，一开始巴结奉承，言听计从，后来不甘心，拉拢了宇文泰，觉得有了靠山，就公开的和高欢撕开了脸。在朝堂之上，指骂高欢为恶奴，气焰嚣张。当时我曾经苦劝过他多次，让他学会隐忍，都毫无效果。双方势同水火的局势，到了永熙三年，终于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。当时孝武帝已经和宇文泰商量好了计划，等高欢回到他的老巢晋阳之后，宇文泰自长安领军入洛阳，与孝武帝一同东伐。但孝武帝刚愎自用，征发河南株洲兵马，觉得根本不需要宇文泰，下诏严戒，声称要南伐梁国，其实真正的意图是攻击高欢。洛阳全都是高欢的探子啊，孝武帝的举动自然高欢是一清二楚的。上表说，皇帝既然南伐，自己做臣子的应该跟从，挥军20万自晋阳火速的向洛阳杀来。至此两个人公开决裂了。孝武帝发诏书宣布高欢为乱臣贼子，宇文泰表面策应孝武帝，实际上却静观其变，龟缩长安。当时洛阳是混乱一片，人心惶惶啊。独孤信的话也把杨炫之带回了9年前的兵荒马乱。杨炫之说，是啊，我当时就在主公的军中，我们从晋阳出发，昼夜不停地赶往洛阳，整个中原烽火连天的。独孤信笑了，是啊，当所有人都忙于打打杀杀而与我诈的时候，哈哈，我打昏了。嗯，打昏？呵呵，杨玄之吓了一跳。独孤信也笑了，是，就在这兵荒马乱的洛阳城，就在这永宁寺之中。与高欢决裂之后，为了拉拢宇文泰，孝武帝决定成全我和伽蓝。他知道我在关陇的影响力，知道我在宇文泰心目中的地位，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知道伽蓝怀了我们的孩子，所以兵荒马乱之中，这永宁寺热热闹闹的倒是办了一场婚礼，那就是我和伽蓝的婚礼。说到这儿，独孤信站起了身，点亮了灯，烛火摇曳，房间里顿时亮堂了不少。孝武帝给足了嫁妆和封赏啊，看得出他到底是爱伽蓝的。我骑着高头大马，自皇宫之中浩浩荡荡地将伽蓝迎回了永宁寺。是啊，那一天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日子，因为对这个世界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奢求了，只要有伽蓝在我的身边就足够了。说到这儿，独孤信的话戛然而止了，他身体抽动着，哽咽着，缓缓地说，哎呀，这样的幸福只维系了一天。当天晚上噩耗就传来了，孝武帝亲率10万大军隔着黄河与高欢对峙。高欢嫉妒黄河展开的攻击，孝武帝的部下多有投降，人心惶惶，战争分崩离析。他命我火速赶去助他一臂之力，就这样在新婚之夜，伽蓝挺着肚子为我披上了甲衣。 他担心他的哥哥，更担心我，所以一再的叮嘱，若是胜了更好，若是败了，一定要接了他哥哥，再回来接他。他跟我说，郎君，倒是我们不要什么皇帝什么将军，一家找个荒郊隐居过活，虽平凡但幸福。我就那样离开了永宁寺，率军朝城外疾奔。离开的时候，我看到伽蓝站在寺门之下，手中持着弓箭，他朝我喊，你且去先接哥哥，再来接我，莫挂念我，我的箭有一千来，射一千，有一万来，射一万。说到这儿，独孤信笑了，笑着笑着，泪水滚落下来。独孤信转过脸，看着杨玄之说，那是我最后看到伽蓝。 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，你是转身等，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。 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本上回荡的是在等伽蓝是地狱身旁有87.6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 梦想，好老婆。